咁翻嚟啦，咁我讲下另一套啊，更加好笑嘅嘢啦，咁样，咁系咩嚟咧？ 真正好笑啊！呢套系 嗱，真正好笑，但系佢又唔系笑片嚟喎，咁先神奇啊嘛，系咯？唔通又系 Annabelle？ 系差唔多啊，系咁系咩咧？咁就系呢个《狂赌之冤》嘅真人版，哇！呢、這个真系期待已久啦，系咪？咁又今期啊，乜鬼都系佢做噶啦，就系、是、呢个奔边舞波啦， 奔边舞波 系啦，咁佢竟然今次咧就系、是、饰演一个巨乳嘅角色，咦点咧？咁唔系好似阿 Steffi 咁塞翻两个篮球落去啊？ 冇 冇，佢、啊、凭空演出，咁先至犀利，系啦， 系 大领落， 改埋你个角色设定，系啦，咁啊笠个假发啦，相信嗰个应该系嘛？ 正常就係搞 佢可能前面嗰橛係真嘅，跟住後面整咗個長嘅咁搏，即係後面咁啦，係 啩？係 啦， 係啦。 咁啊，另外同佢叫做拍檔咧，就當然有個男主角嘅。咁男主角我唔知邊個啦，都 OK 嘅，反而男主角樣 OK 嘅。 嗰、 那 個男主角係做海姆嗰個菩提子啊。 哦，呢個係菩提子嚟嘅咩？哇，大鬼！係 啊 ，man 咗好多喎、 啊。係啊，都距離咗咁多幾年 啦，係咯，我 OK 喎、啊，而家嗰時乸型咁，我成日覺得係咯，我成日覺得嗰時嗰個樣有啲唐詩詠咁啊，大佬個樣嚇係咯，女咁樣大佬 咁大鑊， 唐詩詠點仔咁咯，係係咯，咦咁而家靚仔啲，係 man 翻反而 OK 喎、啊，而家我係佢嚟噶，我真係唔認得啊，係咯，咁啊樣底不嬲 OK 係咯，而家 man 翻就似樣啲啦，反而嚇。 嗯， 好啦，咁啊，另外嗰个同佢对赌咧，第一集呢个咧，我唔识啦，即系都系啲 model 嚟嘅，即系话系已经系不嬲，即系细细个已经系做嗰啲 fashion 书嗰啲啊，吓， 哦， 咁其实平时个样都 OK 嘅、這個，即系又唔系好好靓，不过就 OK 嘅，哇，呢度真系顶唔顺，真系 呢度唔得， 好唔得，眼又突，系啊，即系咧，但系咧，你唔好睇小呢个角色。呢、這个角色虽然而家系对敌，但后来系 friend 嚟嘅。 哦， 后来系啊，一齐打嘅，系啊。 系，我、哦、呢、這个正常嘅日本动漫嘅套路都系咁。 系啊， 打赢嘅 一个对手都系 friend 嚟。 但系呢个角色出嚟嘅表现，你觉得佢唔似啊嘛？ 嗯。 即系起码呢个真人版，你仲觉得吓咩？呢、啊、个有可能系第时个 friend 咩？咁 好奸啊嘛！ 好奸，同埋好似觉得佢好似好样衰咁啊！ 系同好癫啊！ 系你唔好癫啊！癫啊，个都癫噶啦！呢套嘢系咯， 冇 关。唔系啊，个女主角唔够癫啊嘛。 哦，咁佢演得差啫。 哦，系啊。 最紧呢套嘢最狂赌个系佢啊嘛。 系啊。 咁佢除咗摆个佢以为好变态嘅样出嚟之外，我除咗丑样之外，我唔形容唔到啦。 系。 即丑样同变态系两样嘢嚟噶嘛。 系。 系咯，咁。啊，咁啊，唔知啊，咗呢套嘢咧，佢哋嗰啲喺度玩变态嗰个样咧，你净系觉得佢系整衰佢哋个样嘅啫，只系喺度。 我喺个下巴下低打盏灯上去。 冇错，其实真系龙婆咁啫嘛，喺下边等我灯下边照上嚟啫嘛，系啊。咁原来咁就叫做变态啦，咁样咁不如转埋绿色啦，系咯，直情龙婆打绿 色 啦。系咯，点解佢个唔系喎？因为喺卡通入边咧，佢哋发癫嗰阵，一只眼会着光嘅，即系会着红灯嘅 ，Terminator 咁嘅。 佢呢个最尾有一个 shot 都系转咗红色眼。 我、哦、有咩？ 有啊，最尾嗰下系转咗红色眼嘅。 唔觉喎、哦，有咩？ 有噶，有闪一闪噶。 哦， 系啊。 哦，咁样。 我、哦、有啲咁嘅事。 最尾 希望佢多啲啦，系。 唔系喎，佢成 keep 住 Terminator 咁着咗灯咁红色红色嘅喎，卡通入边。 哦，咁咪望佢一閃一閃，紅色眼嘅都有。 哦，有嘅， 都有嘅嚇。 哦，真係留意唔到啊，真係係啦。 啊， 同埋唔知點解咧，佢嗰個 opening 嗰陣時咧，個男主角好似有啲打咁樣咧，喂，嗰度拍得好好睇喎，係全套嘢最好睇係嗰度啊。 個 opening 啊嘛。 呢個走廊打交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套劇入邊直情好似唔識拍咁㗎嘛，你覺得係？ 系， 虽然呢个导演都唔系咩噶，都唔系 nobody 噶，咩英面啊，咪即系拍呢个贞子 3D 啊？ 吓， 唔系加椰子嗰套啊，即系贞子 3D 都唔系搞笑啊，即系有石原里美嗰套啊，系啊，嗰度都唔系搞笑噶，还可以啊，系嗰个导演拍噶，咁但系你睇咧，哇，点解打个 TVB 嘅咧？嗰啲 即係嗰個咁嘅表現方法。 係啦。 係啊，真係好 掂啊。我上個禮拜仲話係嗰套啊山田孝之咩 RPG 咩勇者咁樣，原來仲差過 勇者語言， 搞笑過嗰度喎。 搞笑啊！用啲語言絕對，但佢唔係笑片嚟喎，呢套咁先好笑啊嘛。 係啊，咁樣先最好笑。 呢套唔係笑片嚟嘅，呢套認真嘅，本來係你會 suppose 睇係覺得有啲心寒咁，但係你竟然睇到啲咁嘅，即係 Annabelle 係啊 ，exactly。佢竟然拍咗出嚟變咗笑片一樣咁。即係嗰班人咧，突然間會歇斯底里咁講嘢，唔係同埋佢個表現啊，其實佢本來係個心說話，內心說話，咁你咪內心說話咪內心說話咯，咁你可以用另一個 shot 去表現，咁啲卡通都係啫嘛。佢竟然咧係嗰個同佢鬥嗰個咧，舉一隻手跟住一拍隻手指，唔係個男主角講曬一個問題啦。佢唔係心聲喎，佢係開聲喎，即係佢本嚟心聲嘅就變咗開聲。咁跟住咧嗰個敵人咧， 佢嗰個表達係打破第四道牆嗰啲啊！突然之間一擰過嚟同佢對住畫面講嘢咁啊！ 直情係舞台劇咯。咁跟住嗰個咧就突然間一拍隻手指咧，就全場人停曬，好似時間停頓咁。跟住佢就自己講自己心聲啦，就哈哈你個蠢人，你點會贏到我啊？呢度其實有一半人以上係我控制住佢哋嗰啲投票啊，因為佢哋玩後來嗰個叫做投票包剪揼啊。 投票包剪揼係 啦， 嗯 嗯。佢话根本就冇人会俾佢话咩啊？系咩啊？系包啊？定系咩啊？嗰位 总之佢就系 排晒嘅吓， 系啦。 佢个比例上话系唔会有包嘅，咁所以佢其实净系得揼同剪，咁所以佢要一定系出揼就一定会赢嘅，咁啊嘛，佢类似系咁啦。 系啦， 系啦，咁佢咁讲，但系嗰度咧本来其实系啲卡通啲心声嚟嘅啫嘛。 嗯， 咁你其實你真人做一樣係咁做㗎，咪心聲，即係心聲唔係話得個聲，你可以係成影佢，咁你咪係佢自己喺度諗嘢咁樣咋嘛，你唔使係好似佢一係都冇台劇呀，即係你係現場做，你現場點表達心聲，咁你的確係突然間真係唔喐嘅，可以係咁做嘅，咪即係呢個咪即係多嘴街 打彈光落去咁，然之後就喺度講啊， 呢個咪多嘴街囉， 唉， 多嘴街咪啲人行突然間唔喐。跟住嗰兩個講嘢啊嘛，跟住或者佢自己喺度講嘢啊嘛，咁你呢一個其實係喺舞台度，當然現場表演，你唯有係咁做咧，因為現場表演冇剪接嘅大佬啊，你望住個舞台，咁啊唯有係咁表達，但呢套係劇嚟噶嘛，係有鏡頭噶嘛，點解佢用一個咁嘅方法嚟去表達咧？重要喎，我初初意會唔到佢做乜嘅喎。你明唔明啊？我睇睇下，佢系唔系表达紧佢系心声咧？你明唔明啊？定系佢系有个超能力可以时间停顿咧？ 只系超能力时间停顿多啲，其实表现得 系咯。咁你大佬，我唔系睇舞台剧啊嘛，你点会咁噶？即系你嗰个做法系直情系好求其喎。咁你嗰个男主角？有啲成日都自言自語，喂，佢唔係自言自語喎，嗰啲又係心聲嚟嘅喎，唔係自言自語嚟嘅喎。咁你呢個就係、是、你舞台劇就冇辦法表現啊嘛，咁你就唯有講埋出口嘛。咁就係呢個點解喺個電視劇會係咁嘅？佢 key 佢把聲上去咪得咯，心聲。 嗯。 當然佢有時有句嘢就漏咗口嗌咗出嚟啦，即係嗌佢唔好倒啊嗰啲啦。咁但係唔係話佢一個敘述啲嘢都講埋出口㗎嘛？呢度佢諗嘅嘢嚟㗎嘛，係啊，佢思想嚟㗎嘛。咁佢就成套嘢好似当舞台劇咁，但佢又唔係真係喎，佢又唔係好似呢之前有幾套呢，佢真係擺明係舞台劇就現場影住佢拍咁嘅拍法㗎嘛，佢如果影係假㗎嘛，咁嗰啲你就明啦，佢係因為佢想表現返舞台劇㗎嘛，佢又唔係，佢其實有分鏡嘅，又有打燈嘅，又有啲咁你想點呢？你唔好一時就用舞台手法，一時就用電影手法，咁你兩樣嘢係你咁樣，即係其實觀眾 get 唔到你想做乜啊？ 系， 系啊，咁同埋咧，佢竟然咧系第一集喺呢个位 cut 啊！ 哦，系啊，系啊，都未赢。 系啊，其实佢赢埋噶嘛？如果我冇记错喺卡通系嘛？ 系， 系咪佢讲埋佢赢埋佢，同埋佢讲埋佢点赢先完噶？好似 啊，照计系啊， 讲埋先至完第一集嘅。 系咪啊？如果我冇记错， 我记得就好似系讲埋。 佢竟然喺呢度突然间卖个关子咁样喎、 啊。系啦、啊， 嗯。 好咩咁樣？ 知佢喎，呢個 佢原本都係有一種每十一怪嗰種咁嘅編排㗎啦，即係每次打一個人啊嘛。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每次出現一個敵人， 同埋通常都打贏咗先至。 嗱有結果，唔理佢贏定輸，其實佢唔係一定贏嘅，佢有輸過。係。咁但係 即係佢係啊係啊，賴咗好大鑊咁樣之後。 總之佢係完咗個賭局至完嘅，佢就唔會咁樣喺個賭局中間突然間話好似輸曬，突然間話要反擊。跟住話咩佢最奇怪問佢可唔可以借錢，咁借好大個金㗎，佢話我點可以信你我咁大金㗎，跟住佢好似賭神一樣呢，喺個書包攞咗成千萬出嚟。單純冇攞順便攞張樓契，佢隨便搵個識得咩話，即係 買 會計師呀，有啲會計師嚟 check 下啲樓 契，又或者冇拎張銀行本票啫。 系咯，跟住阿陳金庭啊，定阿賭神兩個字都唔止成幾千萬啦，咁冇佢啊，咁賭神都唔喺嗰度完噶嘛，你都賭埋先噶，各位觀眾啊，四條煙噶、啊、大佬， 系啊， 咁佢喺嗰度就突然間咁就 cut 咗啦，咁咁樣好咩？唔知系咯，系咪請參考黃星嘅賭片咧？應該如果你要拍賭片系咯， 系啊，當然系啊， 系咯。咁佢都喺個冇乜位嘅位度，咁樣就完嘅就咁你都做唔到個高潮出嚟，喺佢輸咗錢嗰陣喎，你唔係話佢係講緊佢第一次賭好似輸咗錢嘛，其實佢呢台專登㗎嘛，佢講佢就係要試佢路，佢知道佢個 pattern 㗎嘛， 係啊， 佢其實佢次次就係咁樣專登好似要輸咁，跟住佢可以一鋪贏返曬佢㗎嘛，佢講可以瞬間掌握個遊戲嘅規律㗎嘛。咁其實佢呢個根本就係 lie game 嗰樣嘢嚟㗎，即係佢話賭啫，但其實佢玩次次啲賭局呢都係自己作嘅嘢嚟嘅。唔係玩魚蝦蟹，唔係玩蘇輕，係玩啲我哋識嘅嘢，次次都係自己 invent 一個嘢出嚟。咁同埋次次呢，其實佢都係幾乎都係佢哋操控緊成個賭局嘅嗰隻嚟嘅。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公平賭局 嘅。 次次都你可以話係就係佢一個唔公平之下啦，或者咁講。咁而佢次次都可以俾佢喺幾鋪裏面呢，即係佢係輸嘅，其實原來佢就可以識破到佢個關鍵，跟住打贏佢嘛。嗱，其實係好睇喎，如果你睇返動畫係超好睇喎。係。係啊，即係佢真係變咗有啲賭片嗰種嘢，咁同埋再加埋呢個 Lie Game 嗰樣嘢嘛，佢點樣搵到個台底嘅，即係其實呢個即係台底遊戲，其實玩第二樣嘢嘛。 是 你台面一個 rule 啫，其實台底有第二個 rule 嘛，咁咪點樣破解嘛，係正噶。咁佢呢度拍咗出嚟。完全唔得囉，條橋係照用嘅啫，其實本來應該冇得衰嘅， 係 啊，但係點解拍出嚟會咁嘅呢？到底係佢哋嘅 唔係佢哋啲演員啲演出太誇張啦， 但係佢個衰係衰，因為佢誇張咩？我又覺得唔係，因為佢係誇張， 係太誇張喎，佢哋啊！ 我覺得佢哋根本個演技做唔到嘅。 哦， 其實 咁呢類題材都拍過，即係有你譬如咩《賭博默示錄》嗰啲，其實都係。动漫改编做真 嘅，系啊系啊 系啊，冇咁嘅，冇出咗嚟个效果唔会变成咁噶、哦。 佢嗰啲可能本来仲夸张添，但系出咗嚟反而系 OK 嘅。 系咯系咯，本来 OK， 系咯，反而 OK 咗噶。 唔系佢咪变得平实翻啲，或者即系似翻我哋真实啲咁 嘅。普遍咁咯，唔会咁夸咯。咁佢呢？ 虽然佢玩嗰啲嘢都奇怪噶啦， 佢又要讲翻佢嗰啲对白啊，又话咩嚟啊嚟啊嚟啊，赌啊咁啊，跌入呢个狂赌之渊，佢照讲噶。但佢个表情系完全你睇到想笑嘅。 啊， 即系佢话咩高潮，跟住就喺度交叉手揞住自己个波，乜佢有高潮咩？可以系啦。 feel 唔到啊！ 我真系 feel 唔到咯。咁佢呢啲讲，咁人哋个卡通系再露骨啲嘅喎，佢影住只大髀生啲有水出嘅喎，大佬。即系佢好核突嘅喎，即系佢表达得好变态嘅喎，其实个卡通真系。即系讲到佢呢样嘢同佢个性高潮就有关系咁嘅。咁佢呢度一系就再露骨啲啦，系嘛？ 系 咯，张凳有水滴出嚟啦。 系啊。 唔知佢濑尿定做咩咧？其实。 嗯， 即系你咪表现下，即系你自己谂办法点样去表现啊？ 系嗱，一系你可以攞走呢样嘢噶，我冇人话你一定要照搬噶喎。 吓，变得好平实都得噶，其实 系啊，佢变翻好平咁，佢赌神咁都够噶，你唔系一定要做咩？你其实你要做 啲 game 真人化，都好平实。 因为佢系卡通嚟噶，人哋本来嗰套嗰啲漫画，佢冇办法唔加啲嘢去夸张嘅。但系你系真人嘅时候，你就唔使嗰啲嘢噶嘛。即系有时你嗰个所谓好吓人嗰个眼神，唔系咁样玩灯咁样打噶。 佢真 系咁样去表现噶，大佬。如果你真人做，你系喂咁，你参考一下啲赌片啦，大佬。 嗯， 啊、即系佢都一样有一啲好威吓嘅有时一啲嘅情况啊。咁啊，周润发点样做噶？有冇搵个电筒嘅合照上嚟？ 冇啊。 其实周润发系好轻描淡写， 但 系 佢有种压咁样 俾到你噶、哦。系啊。即佢唔係淨係倒阿陳金城嗰時係喎，你開頭就算你開頭佢只不過同啲人隨便玩兩手嗰陣，你都感覺到佢好似笑口噬噬，但係成副牌成個台面嘅嘢喺控制裏面。 嗯，冇錯。 佢亦都睇得出你個派牌個阿叔係出緊錢，你唔好以為佢傻嘅。佢咪換個女仔囉，你記唔記得？佢話拉個女仔過嚟嘛，個你洗牌，我唔識佢，我就係鍾意你唔識。其实你可以喺啲好微细嘅里面，你睇到佢嘅智谋啊，同埋佢嗰个，即系其实佢嗰个眼神个转变，即系其实，即系你赌神嘅犀利在就系佢好似笑住咁同你讲嘢，但佢有时突然间一唔笑嗰下，我好得人惊嘅。 系， 即系你点做到海？咁你周润发咪挥洒自如啦，即系做呢个角色咁、 嗯。 当然，唔除咗周润发，仲有边个做到冇嘅？的确吓，咁。咁呢个就系你揾边个人做呢个女赌神嘅问题啦。既然呢个系女赌神，乜你以为你随便揾一个偶像就做到咩？ 系啦， 呢个角色系连我谂连石原里美都未必做到啊。 嗯， 系呢个角色我睇怕除咗天海佑希都冇乜边个做得到啊。 嗯， 即系当然佢嘅年纪唔符合啦，即系我意思个演技啊，系啊。即系你真系有翻咁上下演技啊，最少要有，咁你先可以掌握到嗰种即系瞬息万变嘅表情啊嘛。 系， 即系你点解呢头仲笑紧，嗰头突然间变个样，唔系佢哋呢只，唔系好似佢嗰个对手嗰只，嗰只咁样变样喎。 变咗 咁啊！即系嗰个变样，你系觉得好假，即系佢嗰啲咪阿翠如 B B B 啊嗰啲咯，即系嗰啲就摆明唔识做戏，但系喺度夸张，因为佢唔识做戏嘛，佢除咗大笑就大笑，喊就大喊，即系佢嗰个就佢掌握唔到嗰种叫做微妙嘅变化。 嗯， 啊、即系佢笑就要好笑嘅，咁系咪？你睇下周润发系咪笑咗就系傻咗咁样？系、啊、佢做笑片嗰阵咪系咯，周润发做笑片就系傻嘅，系、啊。 赌城风云嗰时咪系咯， 赌城风云系，赌城风云，赌神都唔系好得嘅啫，其实。但你睇翻真系睇翻赌神入边，喂，你睇下周润发点样演赌神， 系， 呢啲要、哦、做唔到都要参考啦。 系，咁你好难要求阿彬彬美波嘅演技同阿周润发比嘅，其实啊， 即系你见到后尾连阿郑裕玲你都做唔到系咪？郑裕玲同阿系嘛，梅艳芳你都唔得系嘛？系嘛？即系你个女赌神好易做咁啊？我冇怀疑啊！咁你可以唔做噶嘛？ 嗯， 咁你要做，其实你要做，你就要做到噶啦。你做唔到，人哋一定会闹你噶。即系你冇得话，切呢、這个角色好难做。咁冇人怀疑啊。咁你要挑战呢一个角色，你就要做到啊嘛。你唔可以话喂，根本就好难噶啦咁。系咁，我冇话唔代表你可以做唔到咁 hea 就交货啊！ 系吓，你想揾阿郑裕玲，即系类似咁样又做一个吓、啊，好似好劲嘅对手俾阿唔记得系咪啦？ 咁赌霸啊！ 系咯，咁但系又唔系好得个啊！唔系郑裕玲啊，刘嘉玲啊， 刘嘉玲 你个赌城。赌城风云咧，咁咪有一集咪亦 赌到波。赌城风云佢就直情 focus 喺赌啦，佢赌城，但唔系赌啊嘛，佢好少赌嘅。佢今日赌呢件事上面，佢就系咪因为要适应内地嘅，即系佢问题啊嘛，咁佢唔可以以赌作为嗰个题材，赌城就得。 赌神佢唔赌噶嘛，赌神分咗好多其他嘅嘢噶嘛，所以个主题其实就唔喺赌嗰度嘅，啲啤牌戏人非人唔系要嚟赌钱嘅 ，OK？ 咁但系狂赌之冤，佢虽然又话赌，咁但系其实佢实质系玩紧啲 game 啫嘛，即系佢总之有啲 game， 咁而啲 game 咧系佢就上落好大嘅，咁即系咁你，咁你任何嘢啊，将金钱摆落去啊，都系赌噶啦，系咪？咁其实佢实质个游戏就唔系赌嘅游戏嚟嘅，佢系一堆即系自创嘅游戏。咁你點樣玩贏佢都係呢啲嘅，即係都係啲 line game 類嘅嘢嚟嘅。咁但係呢度咧就不佢都唔係嘅，佢都唔係冇牽涉其他人嘅。咁呢個投票呢個已經有牽涉其他人啦。咁點樣操縱個成個局呢個有牽涉啦。咁其實係過癮嘅本來。咁但係哇，你嗰班人嘅浮誇演出係咪？咁其實佢同佢對手戲嗰個都唔叫做好喎，都係好誇嘅啫喎。嗰個另外嗰個女。 系咁，但系都好过佢啦。 都唔系噶，咁我觉得嗰个都唔得噶。系啊，嗰个成，我觉得睇到嗰啲样衰添啊。但系其实个真人唔系咁样衰噶，系系。咁但系咧，呢个女咧，第时会系同佢合作噶，系啦。咁你哇，咁啊，系噶，即系佢去斗下就因为要斗嗰个学生会啊嘛。 系。 咁佢都唔卖学生会账，佢咪企咗呢边咯，咪变咗partner咯。咁但係即係話呢個都會係第時嘅主角女主角之一嚟㗎。 嗯。 係啊，咁但係你 O 唔 OK？ 我覺得佢做出嚟似第一集就衰咗摟走叮走嘅人多啲囉。 係啊。 即係第一個俾阿電視郎打死嗰個呢，你明唔明啊？啊咗跟住爆咗嗰個呢，你唔會諗呢個人係第時同阿電視郎係 friend 跟住喺隔離嗰啲人啊。 係囉。 唔似係呢啲囉，佢而家做咗出嚟。佢似嗰啲一出就第一隻渣股就爆咗嗰啲囉。 啲流浪。 係囉，你唔覺得佢馬沙囉，你明唔明 嗯。 即係佢做咗出嚟唔似呀，應該咁講。係。咁你反而下一集呢應該就會出集 Poppy 㗎啦。咁 Poppy 就係同佢鬥手指甲㗎嘛，邊個輸咗要掹曬啲手指甲㗎嘛。係。係。扯出嚟喎。即係行刑嗰啲喎。咁玩啲咁嘅嘢，咁但呢個又反而唔係啲咁主角嘅角色， 唔係咁重要喎。 係啦，係啦，係。咁我老實講句啊，我講演技，佢肯定好過噴片微波咯，唔好意思。係。因為你唔好以為佢淨係會做啲大天大廢，其實佢以前有做過啲唔係嘅。係。係啊，如果你睇過呢個高入面咧，佢就有一個外傳，就叫做一休啊。佢裏面係做一個預寫型嘅角色嘅。 是 唔同嘅、完全同 Poppy, 是啊。是啊，其实佢已经做过蒙面超人嘅、但唔系做女主角啫嘛。即系话客串做过一个外传。 是。 唔系其中一集嚟嘅，系外传嚟嘅。叫一休嗰集呢，等搵返嚟睇。咁唔同嘅。嗰、那个系 cool 嘅。唔系搞笑嘅。是啊。是啊。是啊。咁所以其实你论演技我睇到好好笑啊呢套嘢。一啲佢正就需要你有翻咁上演技嘅，咁你就专揾埋啲陈海林啊、翠如 B B 啊咁嚟做，咁你死硬啦，系咪？ 嗯， 咁咯，咁我呢套呢、這个睇下啦，系咯，我都转转档转片睇或者都还可以嘅。 系啦，又系一样，同头先阿麦迪文嗰套一样，你调节下心情。 调节呢套就调转当笑片睇，系啦，唔好睇当赌片啊！有咩狂赌之冤咩？唔好放喺嗰套卡通嚟嘅。 冇错， 因为嚟紧狂赌之冤好快，卡通好似话会有第二辑噶啦。咁啊，真系睇啊，睇翻个卡通得啦，或者追翻套动画咧，真系精彩嘅。但系呢个真人版咧，你唔系啊，你唔好当佢系原本套嘢啊，系嗰啲咧搵赌神嚟搞笑嗰啲咧。 即是搞乜鬼狂赌之冤呢套 嘢。冇错冇错啦。即是呢套唔系英雄本色，呢套其实系精装追女仔喺里面玩英雄本色啫。 系啦。 咁你咁睇就 OK 啦。系 啦。 嗯。 又搵到另外一种乐趣啦。 系好有乐趣，我当摄片睇啊路都。我好过瘾嗰套嘢，真系好好笑喎，见到阿彬彬美波。 即系估唔到上个礼拜嘅预告系啱嘅，呢套真系笑片。 呢套边个话都系笑片啦，点睇都觉得系笑片啦，系咪？系咯。喂，好，咁啊，点啊？呢套新年有冇特别意见？ 有冇意见？ 冇乜啦，冇乜啦，呢个。我咪就系话觉得佢一开头嗰个打嗰度反而仲好睇过佢平时嗰啲。 系。系 啊。 系咯。 有唔知有冇人出嚟护航啊？呢套我唔知啊，系咯。 唔知啊，真系。 好难讲啊，真系。呢套都话好啊，系咯， 系 咯。系。嗯，系啦，好。 好。 咁啊，睇下当笑片睇啦。O K。 好。 好咁啊，好啦，咁啊另一套啦，我哋以為係笑片啦，又話成日真係， 點知又唔係笑片咧？ 有全部即係喺我哋意完全咧，我意料之外嘅呢排啲嘢都係。咁呢套咧就係呢套係咪 Oh My 咩啊針啊 ？Oh My 針。 佢應該就 佢就 Oh My 針啊 ，Oh My 針，跟住笑針咁樣嘅又。 又雖然又咩拯救地球咁樣咁 啦， 係啦。 拯救地球係啦。 係啦係啦，即係咁，你以為呢套係咩嚟嘅？應該又。都應該是笑啊，咪你見點解成班有扮曬子龍啊、小雲啊？ 唔 係 個名都笑片名嚟㗎。 咁跟住揾下電車男、電視版電車男啊，扮呢個老飛咁，咁梗肯定係笑片。點解佢又唔係嘅喎？鬼咁正經嘅呢度，不如交俾阿芬芬講啊呢度。 唉，呢套開頭諗住話佢哋一定係去到一個 奇幻 世界。跟住就歷險咁樣啦， 幻想世界或者係啦， 係點解原來完全唔係嗰回事？就講下男主角佢叫咩？我唔記得叫阿電車男男主角啦。 唔使你啦，叫翻做電車男。 記得叫咩名？係啦係啦，咁佢就原來係一個公 司。佢好似裏面個名都係叫做 Hero 嘅，就讀出嚟 Heroes 啊。 Hero 嚇，好似係啊。 佢拼咗個音出嚟，好似都係 Heroes 咁樣嘅，係但唔好理佢啦，叫翻做電車男啦。 佢都係一個小職員嚟啫，但係都有有個手下嘅，佢手下係個女仔，那個女仔其實就係咪上次？ 其實嗰個係新人嚟嘅啫，唔係佢手下嚟嘅，佢冇嘅，佢嗰係只係個新人，即係佢裏邊嗰個新人。 唔係佢手下嚟㗎。 唔係佢手下嚟㗎。 嗰個就係咪上次拍嚟香港拍？ 我直情係啦，咁樣最上屋架啊！我呢度直情專登戴咗個假髮啦，因為佢係金毛㗎嘛。係。係啦。 咁 呢度扮到楚楚可憐咁嘅。 咁嗰個電車男就永遠俾另外一條友，即係又後生過佢，但係就因為啲皇親國戚咁啊，高職位過佢， 老細個兒生寧呢個侄， 係啦，咁啊，佢又覺得好冇癮，但係又唔敢出聲，嗰啲咁嘅鵪鶉小職員啦，咁就有一晚咁佢就行過，咁啊有個阿伯咁啊話：，誒我有啲好嘢咁啊帶你去，原來係間酒吧嚟嘅，嗰間酒吧咧原來就係。你當係嗰啲好似主題餐廳咁嘅樣嘅，係關於少年針嘅。 哦，佢個主題入門口啊，要答呢個問題嘅。 係啊，要答問題。 有個電腦問你咁樣先。 係，第一題問題就係問跟住人啦。 係啦。 係。 邊度可以睇到個答案？咪就係少年針咯。 少年針咯，但係個男主角係答唔到嘅，因為佢已經放低咗睇漫畫好耐啊。佢話係。即係已經唔再有呢個夢想啊！即係佢已經冇咗睇漫畫或者做英雄嗰個夢想㗎啦，已經。 係啊。 咁係啦，咁但係唔係啦？咁啊，老細話：，我見你第一次嚟，我就幫你搭啦。咁啊，帶佢入去。咁啊，入到佢就見到好多古靈精怪人，嗰啲人其實佢嗰、那個酒吧應該有個會員制嘅。即係要係一啲漫畫迷。 係啊。 或者少年針嘅迷啊，先至可以入去裡面飲嘢嘅。咁啊遇到好多人，咁嗰啲人就奇形怪状啊，又有子龙啊，胡人啊，嗰啲全部都喺里面嘅啦，已经系即系喺画头见到啲差唔多都喺度里面嘅啦。其实佢只不过翻好似 我齐晒，好多系咪咧？差唔多啊，差唔多齐晒。 好似系啊，剑次郎唔喺度嘅。 啊，佢系嗰啲未有嘅，系。 啊，嗰啲未 有。 有 几个未有 嘅。下集喺下集先有嘅。 有几个。唔系，嗰小云嗰个阿姑其实喺嗰度做嘅。 系 个女职员 系啦系啦，佢哋其实唔系喺漫画世界，只不过系一间 cosplay 系啦 cosplay 系啦 市嘅 冇错 啊， 系 啊， 咁但系佢哋咧系要固定扮一个人物嘅，佢哋就唔系会成日唔同嘅，系啦 系啦，咁啊学晒里面啲人物讲嗰啲金句啊， 系啦系 啦，做处世道理咁嘅， 嗯， 咁到最尾咁就讲到嗰个佢嗰个女仔，即系个女仔新嚟嗰女仔成日俾人恰，咁到最尾。佢真係忍唔住就想請英雄啊！ 其實嗰個酒吧個老闆話佢啲會員有一個點講咧，即係個有傳統啊，就咩要每日做一次英雄， 係啦，先至可以有資格入去呢間酒吧嘅。 咁啊，同埋佢有中間咧介紹過咧，佢無端端又變咗 documentary 咁咧，就講下呢個筋肉人當年係曾經爭啲停刊啊，咁又話佢哋點樣堅持，點樣勝啊，咁佢就無端端又話有一次唔知出咗個乜嘢絕招，打低咗嗰個敵人嗰啲咁嘅嘢，即係佢有講一輪嘅。 你喺度賣下廣告咯。 嗱，嗰套就係、是， 唔、 係、 其實佢 exactly 咪就係之前嗰個講怪獸嗰套咁咯。 啊，似噶似嗰個怪獸酒吧噶。 怪獸係。咁佢咪即係中間會講下特攝片歷史咁？佢呢度就會講少少。 佢都有嘅。 乜某一個電音作品嘅歷史咁？今次介紹嘅就係《跟肉人》啫嘛。 跟肉人咁好笑嘅喎，佢介紹《跟肉人》嗰個作者又係個電車男扮翻。係 佢只扮得到，一人扮幾個人啫嘛。 系啦，仲扮埋嗰個原作同埋個作畫都係 佢自己扮啦， 係排排坐坐喺度嘅， 都係佢嚟嘅。 係啦，咁就講每日做一次英雄，咁佢每一次都想做，其實佢有想做過英雄嘅，但係始終都估唔起勇氣嚇，唔得，佢覺得因為佢又要 要份工啊 ，keep 住啊，係供樓又唔知咩喎， 咁佢唔知點算，咁啊再走翻去間酒吧，一問人啊，咁我遇到個咁嘅難題，應該點樣算咧？咁啊，子龍就教佢，佢話是咪少年針嗰三樣嘢咩友情、努力咁就會勝利啊嘛？係咁佢話喂唔掂喎，大佬我喺呢個世界，我用到呢樣嘢係死梗嘅喎。 係，佢就話如果即係咩有奇蹟啊嘛？佢哋話如果你夠膽嘅話會有奇蹟。 佢話咁樣係唔得嘅，現實世界 相信有奇蹟 呢樣嘢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友情努力呢啲係唔係得個噏嘅？ 唔會勝利 嘅，解之有係啦係啦。咁到最尾咁。那個高嗰佢個上司又恰佢嗰個新人嗰個女仔，咁到嗰次真係頂唔順。 嗰個新人 真 係暈咗啊！係，因為日日喺公司 度。我呢個又講翻，其實係近來嗰啲日本嗰啲新聞咧，咪講成日有啲職員啊過勞而死嘅，佢又有提。 我過勞死咗好多年㗎啦，係啦係啦。 嚇！佢都有講呢樣嘢。 嗰時企業戰士咪就係已經係講㗎啦，即係話過勞死啊嘛。其實唔係就日本嘅，香港咧。都間唔中有，不過就少啲報道，係即係我都識 有 啲人啲，即係佢冇啲新聞啫，即係我都識人啲公司有人過勞死啊， 係 即係過勞死嗰啲當然係嗰啲即係凌晨咧三點鐘翻去做會計嗰啲啊， 係啦，過勞而死係啦， 係喺公司死， 係咯係咯。佢呢度都有都想提，係 冇上新聞嘅，冇上新聞嘅，即係你自己公司咪知。因為呢啲喺香港好少好少報，因為佢又唔係謀殺，又唔係性，係咪先？ 我即係當你猝死咁樣。 唔係佢自己猝死啫嘛，咁 即係當你猝死咯呢啲。 係啊，咁有冇報咧？即係喺個即係個新聞上冇乜價值，可能佢哋覺得。 有一排都試過上個報紙嘅，但係上個報紙咯，係啊。 嗯，即係唔係要嗰啲新聞？ 唔係又未至於嗰陣時都 部門咧，係發生喺啲政府部門就一定有 政府部門啊。 咁因為咁你可以鬧啊政府攻擊個政府或者講制度啊嘛。喺私人機構咧就一般冇人講嘅，但其實呢樣嘢咧係發生得唔少嘅。我相信其實同日本唔會相差好遠，不過日本咧就會報出嚟咁解嘅啫。 係會報道。 係啦係啦， 即係我喺香港正式見過嘅報道就大概兩三單到啦。 嗯嗯嗯，即系都系过劳而死呢啲， 系 好少报嘅，其实常发生噶，唔系少噶， 嗯， 即系其实你实质讲工作时间长，日本有排都追唔上香港啊， 咁啊系， 我哋主持先有人冧咗啊 ，OK， 我已经讲过， 香港真系好夸张，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讲笑嘅，即系做得死人嘅，唔系形容词，系，不过咧日本就可能佢哋自己嗰个啲人做嘅認真啊，即係好似你動畫界咪死咗好多咯， 係咪？即係可能其實佢工時未必真係咁長，但係佢咧就全力去扯曬落去做，又或者可能佢一有靈感佢就由朝做到晚， 冇啲咁嘅事。 係啊係啊係啊，未必係公司做 放曬工㗎啦，不過可能佢自己比較認真，咁佢 真係好似啊。似吹象咁燃燒曬啲生命， 燃燒曬係啦， 灰㗎啦，係啦， 即係或者佢自己係嗰個動畫導演，咁所以佢所有嘢都係要佢自己攬就 攬曬上身㗎嘛， 咁佢唔係其他人過勞死，佢自己過勞死，咁唔係話佢逼到人哋過勞死，唔同個情況。 唔會嘅，唔會 係啦。而家香港係唔會㗎嘛，個老細子一定唔會過勞死㗎嘛，係咯，第二點咪走咗啦，係咪？系咯，你啊凌晨四点啊嘛，佢晏昼四点啊嘛，系咯， 系啊， 系咯，咁所以个情况好唔同嘅，系咯， 系咯。咁讲翻呢度啦，咁啊电车男就最尾终于忍唔住出手就打咗嗰个， 抌咗个条友一拳，系啦。 咁点知原来佢侧边好冷漠嗰啲同事咧，突然之间就。 一齊出嚟鼓勵佢，係咁話佢英雄咁樣。 系啦， 等佢好， 跟住最上 Mocha 仲话啊，好好有瘾啊，头先咁佢仲咁样，咁跟住佢先至醒觉就啊，我头先发生咩事咩？原来我做咗啲咁嘅嘢，佢话领嘢啦呢次咁，咁系咪？ 咩原来真系领咗嘢嘅？ 系啊，嗱，你以为呢啲咁嘅蠢戏咧就冇事啊？系咪个个支持啊？成咁啊，即系话奇迹系嘛？咁应该就冇炒友，点知咧？点知系冇炒友，结果掟咗去唔知边个边度咁啊，冇得刀嘅其实。系啦， 好似手上堂咁 样嗰啲。系啦，咁啊，等咗个地方唔知咩嚟嘅黑咪妈咁啊，黑社会咁嘅，咁啊，完啦。 其实都系嗰 个 间公司嘅分公司嚟嘅，不过应该系啲山卡拉嘅地方咯，系。 唉，唔知，不过你都知道日本啲所谓企业都未必系好干净啊，随时同黑社会有关。 佢呢个系似黑社会多啲嘅，其实。 冇错，冇错，冇错。 好似收数公司咁。 系啊，系啊，系。 咁 啊，今 集系讲到去到嗰度啦。 事实上，日本嘅企业系黑白好难分嘅，事实。 下一集就睇下遇到啲乜嘢問題啦，又，其實就同我哋開頭睇嗰個 trailer 又係個落差好大嘅， 即係 成唔太瘋狂，佢太正經可以講一啲。 佢唔瘋狂，佢冇啊，佢喺佢個世界入邊嘅漫畫係現實嚟噶嘛，真係漫畫嚟嘅啫嘛。 係咯，即係完全一啲瘋狂元素都冇啊，佢變咗係。 佢咪就係、是、 所有嘅嘢都係好正常啊！ 咪就係純粹係你會唔會將即係英雄呢一樣嘢擺喺現實生活度即係用出嚟啫嘛？咁同埋佢所謂嘅英雄又唔係真係好打啊啲咩？佢係講緊要企出嚟即係敢出聲啊！佢講呢啲啊嘛， 即係請英雄。 咁你唔好話係 請 嘅，咁咪即係即係其實你喺。好多情況就係應該出聲嘅，佢而家講緊 係。會唔會發聲咧？你見到一啲 係啦，會發聲，你見到啲唔公平嘅事啊，好明顯嘅。其實公司人，其實全公司人都知嘅，冇人敢出聲啫。 係係啦。 咁你敢唔敢啊？ 個個都想喐， 個個都想出聲，但係冇人敢出聲。係 啦， 個都想保住自己份工就算，係嘛？咁有個女仔俾人蝦，咁 係啦， 咁 就估唔到囉。 咁只不過你呢度只不過就係話佢即係出咗一句聲，咁當然佢都憤咗佢一拳，咁但係憤咗一拳啫，係相對係咩咁逼啲嘅嘢啊，係囉， 又唔會突然之間變咗身就路飛咁樣一拳拎佢扯咁，有 冇呢啲嘢嘅？其實 係哦，佢打完佢之後隻手都對下對下嘅，我唔知關唔關事 啊，係囉，呢就冇我哋想象之中咁疯狂囉，佢嘅玩法係。 唔疯狂。 变得係一个打工仔故事囉，佢其实变成。 嗯。係呀。 只係加咗一啲漫画嘅介绍嘅元素啊。 嗯。但佢係咪冇嘢怪又唔係嘅，因为佢后面呢嗰个老板呢有将一隻好似蛋咁样摆咗喺一个嘢入面，佢话佢咩搵到人过啦咁样嘅。咁而里面好似有啲火喺里面咁嘅。咁可能其实有 就变咗个月字啊。 是俾个月字㗎，咁其实系唔系其实都系有怪嘢。 一堆战士啊。 係啦，咁到底系咪其实有怪嘢，不过而家未讲到呢咁样，即系可能。 我谂系逐集就讲每一个主角嘅出现咁样，系咪即系好似我们的超能力者咁样呢佢 啊。我唔知佢啦，即系后咪系咪真系其实要又真系要打一次嘅呢，其实最咪咁样。咁可能咪最尾嗰集佢哋真系变咗做嗰啲人物，咁要打一次囉。 系啦，咁都好啊！如果有得最尾一集， 咁啊最尾一集先咁就唔好噶啦。对我嚟讲，我觉得咁啊冇理头 啊！拖咗咁多集啊！ 系咯，即系其实咧，我唔系几即系佢呢只其实咪即系斑马人啫嘛，即系佢系其实系幻想自己系斑马人咗成套戏，咁佢最后嗰下先真系变斑马人。嗱，咁好明显啦，续集真系讲斑马人，真系有超人，你一开始有超人，你会好得好多。 系啊， 你真系想唔想睇一个系幻想自己系超人咗即系九成嘅剧情咁最屘突然间佢又真係变到超人喎，咁点解会变到超人㗎？佢又冇解㗎喎，咁整咩啫？咁你係真係超人咪超人囉，你假唔係超人咪唔係超人囉，你可以贯彻係做嗰个咩我的男朋友时咩我超人男友啊， 超人男友， 其实佢係冇，佢其实唔係超人嚟㗎嘛，去到尾都佢只不过有一种要做英雄嘅，即係要去做超人嘅呢个傻劲，咁結果真係連自己的命都冇埋嘛，為咗救人咁你呢、這個如果你貫徹真係好睇啲㗎喎，即係你最尾就真真正正成為英雄啦，咁呢個真嘅英雄呢就唔係要有超能力嘅，即係而係你係夠膽挺身去做嗰啲嘢呀，或者你肯去犧牲呀，咁其實係講呢啲㗎嘛，咁你消防員都係咁救人死，咁點樣唔係英雄呢？咁當然係英雄啦，係囉，唔係與神同行嗰啲死咗都唔知嗰啲㗎嘛， 係啦， 佢呢度就似係集合五個勇士啦，佢哋諗住係。 係、哎，我唔知佢啦。咁啊，包括小雲係嘛？ 唔知佢啦。 小雲又係比較肥 Rose 嘅，有一個感覺啊。係。 係 即係呢排好多呢啲咁嘅角色啊，真係。 呢啲咁嘅樣啊， 唉，真唔係好易頂嘅，真係。 唉。 係啦，咁啊，咁呢套我諗咧，大家有興趣就睇啦。其實我覺得，睇下咯，咁咯，係咯。 係咯，你不過除此之外，你仲可以知道一啲漫畫你可能不知嘅嘢， 係啦， 講翻俾你聽，即係幕後啊。 有係啦，有啲針嘅歷史或者嗰漫畫嘅歷史咁咯。 今集就主力介紹筋肉人俾你看。 筋肉人原來曾經咧改過個風格咧，就畫到變咗真實型嘅，佢話 就唔得嘅。 係啦，佢想畫翻佢變翻真係大隻佬比例，唔係肥佬咁嘅喎。佢畫到佢真係現實咁嘅肌肉㗎喎，咁原來呢話啲細路仔嗰時候唔鍾意生啲狗肉停汗嘅。咁我又真係 真 係有試過咁㗎，我又係到尾如果狗肉人都 係咁真係要佢咁樣講先試 啦。係我諗呢啲好早期嘅事嚟㗎。 咁咪話返俾啲漫畫同埋聽咁樣。係 啦同埋佢話呢佢話原來狗肉人呢嗰扎角色呢其實就係投稿啊投稿啊讀者投稿返嚟即係啲讀者自己創造㗎。 系啊 系啊系啊，咁呢、个咪即系呢个。 其中有一个系美田荣一郎嚟投稿投过稿。 佢话好多，佢话好多啲漫画家当年啊，细个嗰阵， 系 当年小朋友嗰阵投过，佢讲。 即系话设计个角色出嚟嘅咁样。呢啲成日都有噶。 其实呢一样嘢系设计完嗰个嘢会真系摆去用就。唔係好多呢、這個佢哋成日搞但係結果唔用㗎嘛。我都領過嘢啦。 佢話筋肉人就係有用嘅。 冇錯啦。咁其實呢個咪就係嗰時美食獵人咪就係咁咪好似話叫佢哋投稿嗰啲怪獸㗎嘛。係。即係其實 咩胡人都有用過㗎。 即係原來呢一招呢 都有投稿。 係會令啲人會睇同埋即係買到書嘅其中一個。你就會買㗎你有份參加你都想睇下自己贏定輸定自己贏。 有冇登出嚟㗎嘛。 冇登出嚟㗎嘛。咁你貼點會唔好啫我哋。梗係啦。 嗰陣時龍虎門咁啊馬榮成畫過去寄出嚟咁你都會登出嚟。 係囉即係叫你投稿。 即係都 係一樣。系啊，咁啊，佢有讲过啲咁嘅历史啊，咁咯，咁你系咯，有兴趣咪睇咯，系咯。 就唔知下一集诶讲边个漫画啦，应该每一集都有个主题嘅，基本上就 系啦。但系佢漫画又唔系佢哋 cosplay 嗰啲嘅，佢有啲其他嗰啲嘅，系啦， 因为都冇人 系 啦， 佢 cosplay 嗰啲就会自己讲翻自己啲对白就算噶啦。 系啊，可能 佢觉得佢 cos 得嗰啲，其实大家已经好熟悉啊，唔使讲咁多。 可能是因为睇个造型你都知 系。咁但系佢有一个蓝色咁嗰个系咩人嚟嘅咧？即系嗰个点样摔角手咁嗰个咩角色嚟嘅？ 嗰个 哦，应该系我的英雄学院。 我的英雄学院嗰个咯。 应该系，不过我唔系好熟啊，我系听过嘅。 咁嗰佢话灰蓝战嗰个系边个嚟嘅咧？ 冇出场喎，今集未出场。 系啊，但系嗰个灰蓝战佢边个角色嚟嘅咧？佢唔系个主角嚟噶，应该系嘛？ 唔系主角， 系咯，个主角系剑桃太郎啊嘛，都唔系咁嘅。 唔系咁嘅头。 嗰个咪成个剑士郎咁喎，剑桃太郎不着校服咁，即系介乎喺剑士郎同阿 Zozo 之间咁样嚟讲系。 嗰啲画风都差唔多噶啦。 呢个系佢个 friend 嚟嘅，好似系嘛？系嗰个。 唔知对手定 friend 啊？呢个咁嘅。 唔知啊，因为佢哋都唔系扮个主角嘅，有啲即系例如子龙咁都唔系主角啦，咪佢唔系星子啊。系咯， 系啦，系啦。 咁如果你好熟嗰个作品或者 O K 嘅，如果唔知就争少少啊。系，咁啊，睇下系啦。咁呢个当搞下笑嘅啫，其实即唔系又唔系当搞笑嘅最弊系咯，即系你当你对 佢又太认真啦，最衰又 系咯，好认真咁讲啲翻工嚟嘅。咁啊，睇下下一集又点？ 系， 嗯，好啦，咁啊再讲啦。嗱，呢啲都唔系我哋要介绍啊，都唔系今季值得睇嘅嘢喎。 麻麻地嘅， 其实麻麻地嘅啫，都只个 title 就大啫，系啦。嗱，跟住呢套大家听都未听过嘅，就叫 Unnatural 啊。 系。 你冇睇啊？咁啊，中文佢译咗个好唔好嘅名嘅，叫做法医女王。 系。 即系咩？昆西医生啊？即殓房度，即系系嘛？咁你预听咗呢啲名啊？唉，咁啊，梗系啊，唔知有啲咩？搵咗條屍泥，初初以為自然死亡，係咪？咁跟住佢哋唉喺度解剖呢就發覺咦唔係喎，原來係謀殺咁嗰啲啦，你估都估係咪？好紅過啫，之前都拍過好多類似㗎啦，咪仲禮咁樣咁又話講到又話今次 15分鐘仲係嘅， 唔似啊，佢应该有成 半粒 半个钟噶，成咗成半噶。 你 头 先讲嗰类， 你会以为系佢仲专登筛出你系，咁先抵死喎。系啊，嗱， 你以为系 咁同埋个朵好劲啦，呢度又话编剧系呢个陶瓷嘅吓，嗰个编剧系嘛？ 系 系，即系逃跑虽可耻，但有用。 系但很有用系。 咁主演嘅亦都劲啦，有小恶魔石原里美啦。 系 系。 但系啲人對佢造型話好好冇信心啊嘛，見佢做咩個頭成日都濕曬咁，做咩嘢咧？同佢就佢入邊咗垃圾婆啊嘛，呢度個樣啊。 哦，佢就算垃圾婆都係一個靚嘅垃圾婆嚟嘅。 咁啊係，我都接受到佢做垃圾婆。係。係 你都想你屋企倒垃圾嗰有呢個樣 子。哦 ，OK， 日日嚟係咯，嚟幾次啫，最好係咯係咯。 係幫佢倒埋垃圾。 係幫。係。 叫佢入你屋企幫佢倒。 我倒嘅。 系 都冇所谓，系咯，跟住孭翻去六楼啊嘛，仲要啊，都唔紧要，都冇所谓。 开头你都仲以为系嗰啲就咁，即 系 好公式性嘅人剧查案嗰啲嘢嚟。 以为系嘅，睇咗半套都以为系，但都唔系闷啊，只不过话即系个套路，你会觉得咁咪又系呢啲，即系点解讲到咁劲咧？有咩咁劲咧？咁样嗱，咁。簡單講啦，咁其實佢就係佢一個好奇怪嘅機構嚟嘅，即係其實一個私人機構嚟，佢唔係醫院又唔係政府嘅，所以佢自己有個咁好研究所咁嘅嘢啦，咁就專幫人哋咧去，即係都係做解剖嘅啫，但係即係私立嘅啦，你當下，咁就係你如果你啲家屬咧，即係覺得你唔滿意啊，即係你個死咗個親人咧個死因，你覺得又可疑，你覺得唔係話差人話係咩自然死亡啊，或者係佢咩心臟突然間咩事啊，或者哮喘發作，咁你懷疑咧，咁你就可以俾錢咧，佢呢個就會幫你解剖。其實係咁嘅啫，唔係咩特別嘅，嗰一盤生意嘅。OK， 咁佢就話其實佢哋都幾多生意嘅，我哋都好多嘅，話食完李美都解剖過咩話1500個屍體啦。咁另外有 1500個，佢另外一天嗰就4500個好似。 4500定幾多？係多好定3000個唔知，總之多好 多 嘅。 好多係總之多好多。 咁但係另外嗰個人咧就成日瞓覺喎，就瞓喺個停屍間先抵死啦，好似冇屋企咁嘅喎，唔知咩事一個無畏嘅人，但佢就好勁嘅，講佢好勁，但成日喺度瞓緊，問佢嘢，佢又唔直接答佢，咁好似好唔合作嗰啲人嚟。咁亦都嚟咗個新仔啊，新仔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好似係佢都係醫科嗰邊，但係就唔係法醫呢邊嘅，咁但係佢就都係唔知即係貪呢邊咪好批定咩，咁唔知啊，總之佢就對法醫本來冇咩興趣，咁但原來 佢係想做醫生嘅， 係想做醫生，但原來佢又好有偵探頭腦嘅喎，竟然係啦，咁仲有咧，仲另外有個女嗰就暫時冇話有咩特別啦，即係總之都係幫成李美嘅，即係兩個咁幫手咁樣，個女啊嘛，即係都好醒嘅嚇，佢化驗嗰啲嘢嘅，咁主要都係咁嘅啫，佢唔好複雜，咁當然仲有個好似社長，仲有個好似社長咁嘅人。一個咁嘅，即係去接生意嘅嗰個專題，同埋佢出去同人哋談判嘅嚇。咁啊，其實你成個 nerve 基地齊曬嘅咯呢度，你可以想象啊。其實好動漫嘅，係啊。咁好啦，咁你算啦，一開場又無聊，喺度更衣室喺度講今晚去唔去聯誼啊，都係呢啲好行貨嘅嘢，你覺得嚇？好啦，咁第一件事開始，咁有個家屬就攞條絲嚟啦，咁佢就話：哦，我仔其實一不嬲身體非常之好啊，好啊，點會無端話咩心臟咩唔知乜嘢話，即係咁就死咗咧？咁佢覺得好可疑啊，佢覺得唔會係正常啊，咁所以佢哋點都要話即係幫一幫襯呢度去驗清楚咁樣。咁但係因為咧，原來嗰條絲咧就係唔係即時發現嘅，係即係喺佢自己住嘅，咁就話佢依家喺屋度唔知幾多日啦，咁佢就先發現，咁所以就其實有某程度都係已經即係腐爛嘅開始，咁所以佢喺條屍度好多嘢都唔能夠驗得咁清楚，但佢就發現個死法咧，就肯定就唔係而家即係差人話嗰只，因為佢話差人係估嘅啫嘛，佢總之佢冇任何嘅外傷咧，咁佢就好多時都係估嗰只嘅，咁啊估亂寫啊，你可以話真冇，咁就已經係佢哋肯定唔係嗰個原因，係啦。咁開始可疑啦，咁其實佢後屘一路調查又去佢公司又收集樣本咁，佢哋應該咧佢講佢都應該深烤中某種毒死嘅，佢估係啊，咁但係佢哋驗唔出喺200種係上有嘅。 我 頭 以為佢係嗰啲以為係 點？ 佢咪有啲餅嘅？ 未到嗰度，未到啲饼。 未到，未到，未到。 佢初头就总之验唔出，即系总之常有嘅二百种毒都验唔出。咁个新仔就问啦，佢话但咁嗰个另外嗰个女就解释俾佢听啦。佢话即系其实咧验毒咧，你系要 name 到嗰个毒先有得验嘅。嗱，二百种啊，因为你 standard 啦，咁唔系呢二百种，咁点验咧？咁你要话俾我听，你想验边只先得噶？咁我先验到有冇 嘅。嗰个验咧就系净系话哦呢只毒有冇呢只毒就 系 咁嘅啫。 系啦系啦，咁你要话俾我听佢验边只毒。咁同埋咧，佢话呢个世界咧， 只以外嘅都验唔到 啊。佢就讲啊，呢一集个名啊，佢就话呢个世界咧，其他嗰啲毒咧系叫无名之毒啊，即系其实冇名嘅。冇名，咁你唔知道嗰种毒，即系佢冇名先，即系你唔知啊。咁点验咧？咁同埋佢后屘亦都继续有讲嘅，佢哋喺调查佢，佢就话咧，其实毒呢样嘢咧，即系所有嘢都系毒嚟嘅，可以。佢话你啲药同毒有一样嘅，即系你都系有副作用嚟嘅啫嘛。吓，咁同埋甚至乎咧，对某啲人嚟讲咧，花生都会死嘅食吓，蜜糖都可以嘅。咁其实任何嘢都可以系毒嚟嘅，即系其实毒唔系一种特别嘅物质啊。即係因人而嗰樣嘢對你有害啫，可能對其他人冇害，咁你其實你冇得驗㗎，係咪？即係你周圍都有嘢啊，我點知你係咪某樣嘢敏感定邊樣嘢係咪？點知啫？係 啊， 咁所以佢就講到呢件事咧係毫無頭水，根本就 dead end 咗。咁就係呢個男主角咧，新人呢個咧，佢可以有可能佢係比較有偵探頭腦啦。咁佢就懷疑咧，其實係呢個人個叫做女朋友啊，所謂係佢同公司另一個。女仔咧，其實就係、是、因為佢係佢發現個死者嘅， 係 啊，咁但佢話佢係女朋友啫，但係咧佢原來都唔係成日會揾佢個，因為大家工作非常繁忙嘅，係啊，咁佢都唔會話日日都去個屋企，咁所以佢去個屋企已經係唔知搞幾日，咁先發現條屍，佢第一個發現死者嘅，咁就係呢個女朋友嘛，咁所以呢個男主角就懷疑係呢個女朋友係。落毒啊，就係咁點解咧？因為佢發現佢喺佢公司就係做啲化學化即係實驗嘢嘅，佢本身係係啊，所以佢其實好大嫌疑，佢認為咁亦都你睇你都覺得哇，仲唔係咁啊？即係你估呢套劇啊，梗係後屘就講佢點樣同呢一個女周旋嘅故仔啦，點樣證明其實 你睇下 呢啲 探家嚟， 係啊，你覺得係呢啲嚟嘅，其實唔係話呢啲劇好渣，即係意思即係呢個套路咯，你覺得係一啲好。 系啊， 正常日劇， 即你以為估到佢呢個套路啦。 套路係，當然佢點樣做到嗰啲你唔知啦，要睇啦，就推理啦嚇。以為呢啲推理劇啦，又係啊點先做到一半咧？佢自己推翻曬所有嘢，幾乎嚇。咁頭先咧就又查到啦，話呢個死者以外咧，原來仲有另一個女仔啊，喺第二日亦都係死咗。咁呢個好似係另一間公司做廣告啊嘛。 唔係。直头佢同事嚟嘅啫， 我同事 ，OK， 咁、 啊、同部门嘅添啊， 同部门，咁总之呢个系另一个女仔嚟嘅，咁又第二日又死咗个人，咁佢又话系话哮喘，即系总之哮喘发作咁佢哋觉得系非常之巧合啦呢件事吓，咁当然佢哋初初点解怀疑呢个女朋友咧，就系佢哋都因为佢公司有传闻就话佢呢个死咗死者同呢个另一个女仔可能又有嘢啊， 系， 咁所以佢就怀疑系呢个系情杀嚟嘅，佢哋估。估嘅真系完全冇根據 ，OK？ 咁但系佢哋就唔相信有兩個人咁巧合喺前後兩日死亡嘅，嚇。咁後屘佢哋仲發現咧，佢哋遺物裏邊咧都有同一款嘅餅乾喎。咁啊，仲唔係？咁啊，一定係有人喺個餅乾度落咗啲唔知乜嘢啦。咁啊，掂啦。咁啊，揾個餅乾驗啊，實驗到有啲即係外來嘅嘢揸咗佢啦，即係中毒啦嚇，即係意思嚇。咁點知咧，乜都驗唔到嘅。 都驗唔到。 係啦，咁又 推翻曬啦。 又推翻啦，又 dead 啦。哇！咁佢哋都諗到頭都大埋。咁總之做到一半嘅時候咧，咁我哋穿埋㗎啦，係咪？係。係。唔緊要啦嚇，我哋 assume 大家去睇啊嚇。咁做到一半咧，就發現原來呢個男主角咧係去咗第二度出差翻，先翻嚟日本嘅，先去過第二度。咁佢亦都咧係有呢個有咳嘅呢個表現啊， 係即係好似啲禽流感啊嗰啲咁樣啦，喺沙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呢個俾佢另外第二日死個女仔都有，咁後屘佢就發現咗吻合同埋嗰盒餅乾，佢一睇係寫阿拉伯文嘅，即係佢後邊啊，後邊就真係阿拉伯文，咁佢如果就知道係咩事咧，其實就係之前咧香港咧有個急口令，就大家讀嘅都讀唔到嘅，係。 就係、是、呢個中東綜合讀佢讀唔到啊，中東呼吸綜合症啊嘛，係嘛？係讀唔出嘅，係連阿特首都挑戰失敗嚇， 係。 原來就係瀨咗呢一隻嘢啦嚇，就點會口吃係嘛？讀到啊，咁原來就係啲類似沙士咁嘅嘢嚟嘅。哇！咁跟住成個劇就即刻變咗第二個劇啦，即係撳曬警報又成嚇，連佢個研究所都爭啲話：哇！咁我哋呢度係咪要封鎖定成？佢哋話唔使，因為佢話呢個病原來咧係唔知幾多日咧就會死㗎啦，或者病菌。咁所以佢條屍送到嚟咧，其實已經過咗嗰個期啊。 嗯，係。 所以其實應該係安全嘅，佢哋就嚇。咁但係咧，佢話原來嗰個女朋友咧就揾到一封信，就發現呢個死者咧嗱，初初就成。公布呢件事之后就过闹啦，就话啊，死者唔好累全日本啊，又咩你翻嚟 逃税家啊， 家跟住系咁闹佢嗰个屋企人啊，即系见佢成有啊，佢跟住咧成个剧咧搞到成气咁大噶，即系就系成个日本嘅反应啊，系啊， 系 唔系一套普通嘅一套平时啲剧啊，得几个人嗰啲故仔啊，玩到好大 件事 啊，讲沙士啊，即系系啊，同香港沙士又好似啊， 佢系做到好大嘅，好电影啊，后来系啊，发到好大咁。咁跟住但係嗰個女朋友呢就搵咗封信就話原來呢個死者唔係冇去睇醫生㗎喎。原來返完之後呢唔知第二日定第三日呢就去咗嗰個一個唔知大學嘅醫院嘅。咁我唔知點解去咗嗰啲呀點解唔係去求緊診所呀。係啦。咁就去咗嗰度嘅。咁結果就搞到嗰度呢好似瀨曬嘢啦話咁如果嗰度接觸過呢個人嗰啲人肯定全部要去再驗身呀要成功啦。咁總之成件事就搞到好嚴重。好嚴重嘅，係啊，係咁係咪真係個案就完啦？係咪應該係嘛？嚇， 係冇 啦，係咪揭盅啦？係嘛？你以為完啦係嘛？啊，呢個真係一個鐘頭裏邊完曬嘅古仔嚟嘅，竟然都未係真相，係啊，咁原來個真正真相咧，都唔係呢個人惹翻嚟嘅，係，係。原来最后就真正咧系无名之毒咧，原来根本就系呢个医院泄漏出嚟啊！因为佢最尾咧成日未发现啊，咁呢个女朋友佢成够大胆问佢啊，佢咁佢喺咁远出差翻嚟嗰晚，你哋有冇见过面啊？咁佢话有，咁就好奇怪啦。咁如果佢当时有见过面，咁点会系佢个女同事？系啊，都死，点解佢冇事？ 系 嗯。 咁佢就發現就係其實唔係佢喺中東惹返嚟原來就係去嗰個醫院驗身惹返嚟佢源頭嘅嚟自醫院原來佢喺中東返嚟都冇嘢唔係喺中東惹嘅係佢去完驗身奶返嚟嘅佢原來個醫院呢根本就泄漏咗即其實唔係邊度惹嘅即佢醫院係有呢啲 sample 㗎嘛佢泄漏咗咁跟住呢嗰個瞓覺佬呢原來你以為佢喺度瞓覺啫喎，原來佢只係暗中做咗好多嘢嘅。點解俾佢查到咧？嗰、個醫院其實喺呢個事之前已經離奇有啲病人死亡，但全部咧就作咗第二啲原因。 係，啲冚住曬啦。 冚住曬冇錯。咁啊，原來根本就係呢個醫院自己洩漏咗呢個咁嘅病出嚟。係，係啦。咁其實已經害死咗即係一個即係某個數目嘅病人㗎啦。咁原來咧，亦都有一個咧。是他們可以拿來做證據的就現在送去火化那我成日你咪即刻坐下主角的電單車尾咪走去追那結果咪真的按熄了那個焚化爐做最後的化驗那結果他們證實了這件事那總之最尾咪逼那個醫院自己承認這個責任的嘛但是呢就搞過了他那晚本來就要去見家長即是他的所謂男朋友見家長咁結果遲到咗去啊！咁結果就個男朋友話：佢都唔諒解我嘅，咁係啦，即係咩覺得今日係一件好唔重要嘅事咩？咁原來成李美就處理嘅一單係更加嚴重，即係 國家級嘅 牽涉全個國家嘅安危嘅件事啊嘛。咁當然就冇咗啦喺呢度係啦。咁你佢即係佢講幾多嘢啊？咁跟住最尾咧，呢個男主角仲查到另一個真相喎，唔關呢單案事。咁原來呢個石原里美呢根本就唔係佢原本啲家人個女嘅。即係佢阿媽其實係啊邊個啊藥師丸博士嚟嘅。呢度可能肥到大家唔認得啦佢你以為呢個係肥媽啊大佬。 又係至於咁肥。 係啦都冇得李思琪㗎啦係啦。係啦。咪之前啦藥師丸博士雖然做阿媽但係唔係咁肥㗎嘛。 啊呢度呢度。 一定肥啊肥啊係啊係啊肥。 肥媽變咗係，係，我都係問咗幾次呢個係邊個嚟，因為我冇諗過肥咗咁多係啦，係啦，咁嗰個媽都唔係咩家庭主婦嚟喎，好似都係律師嚟喎。 系啊， 系啊，辩护士啊嘛，佢话 系 个收养， 又系周围去旅行嗰啲人嚟噶。 系啦，咁原来佢都系收养，咁到底系咩事？呢个就下一集嘅故事啦。系啊，咁下一集竟然就讲话已经有神秘嘅唔知咩人去袭击佢哋呢个研究所。我话呢啲咩古仔嚟嘅咧？即系其实你真系唔系平时啲查案片嚟嘅咯。其实呢啲系啲卡通入边啊。不过佢今次就唔系有个防卫队打怪兽啫嘛。咁佢哋呢都问过嘅，我哋嘅敌人系边个啊嘛？咁所以今集就係講就係無名之毒，其實根本就唔係講緊真係講毒，佢係個比喻嚟。其實咪就係講緊個醫療制度啊，佢裏面嗰啲官僚啊，或者佢即係為咗揞一件事，即係 大公司向揞住，係啊， 佢唔係大公司嘅，呢個政治層面嘅已經去到。係 啊，因為佢間大學附屬醫院其實都 係 政府嘅， 係 啊， 其實 係。係啊，因為佢嗰個呢個佢個老闆咧，有初初去揾呢個院長嗰陣咧，有叫佢射住咁嘅，又話咩喺啲即係話 打曬禮物俾佢啊！ 即係佢初初係唔係查都係佢醫院泄漏未係發現之前咧，佢走去係啊買曬禮物啊，咁叫佢今次我哋呢個成果記得反映俾即係上面知啊，咁等佢哋撥下款俾我哋嗰啲咁嘅嘢嘅。係，但後屘佢逼呢個院長認罪又係佢喎。 嗯，係咯。即 係呢個即係一個司令嘅角色啦，其實係嘛，即係一個隊戰隊， 係 嘛， 係嘛，啲咩防衞隊個隊長咁樣咯。 即係下次玩到雷鵬都唔夠玩隊法醫戰隊啦，可以試下係嘛，係嘛， 啊， 係咯，咁而家都搞到要揾明星做㗎啦，反正啲戰隊女啊，下次試下食完李美睇下騷唔騷你啊。 咁樣。 哇！ 咁而呢度食完李美咧，就一洗咧。近年咧，佢永遠都係扮呢個傲嬌角色嘅，咧就即係好似呢個哥斯拉入面都係啦，即係成日瞪起條眼眉，好串咁樣嘛，講曬英文，好有自信嗰種咁嘅角色嚟噶嘛。你近年都係咁噶啦，佢個都係咁嘅角色嚟嘅。你好耐咧冇睇佢喺度失失方啊，個頭濕曬啊，嚇，係好慘啊個樣。 有層次嘅個角色，即係表面上好慘，可能對住啲死者家人好慘喊，但係跟住又可以講笑，跟住原來佢其實都好傷心嘅，就係靠食啲甜品去麻醉自己，其實係層次嘅角色 係。 所以佢都做得好好嘅，其實佢呢度。 首先要寫得好好先，你如果唔係冇得演嘅。 個角色好立體嘅，其實 係好立體嘅。咁所以其實哇，真係唔係講少呢個原來呢個陶瓷嘅編劇咧，原來唔係即係寫咗啲嘢嘅，即係呢度成哇玩埋呢個推理啊，玩埋呢啲即係都唔係好簡單嘅。你其實呢件事咧，你睇啊個案情都幾複雜。咁你睇哇，呢個第一集已經係其實平時係分咗睇套戲咁嘅咁嘅故事嚟嘅，唔係電視劇。 一部日本嘅電影都冇咁複雜， 冇咁複雜係啊，你都未必有寫得咁好啊。系啊， 佢雖然話識來識去啫喎，但係佢所有嘅線索其實 喺 前面佢有 講，佢有講過嘅，其實前面有其實擺低嘅，係啊，唔係話突然間發生嘅， 唔係話突然間爆出嚟嘅嗰啲。 不，你合情合理嘅，你聽嗰陣話係喎，原來呢件事係咁嘅，唔怪得首先之前係咁啦，咁你唔係無厘頭嘅，係好勁，係啊。咁所以今季睇拍呢套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啦，不過我唔知啊，不過呢套其實都知嘅，因為有名編劇咧，咁其實好多即係買咗㗎啦，啲電視台都咁啊，分分可以講下。 係啦，因為呢套劇就我未知邊度播，但係頭先講少年針嗰套咧，其實 Viu TV 已經同步做緊嘅，你知 唔知啊？我已經做哦做緊少年針 先。係啦，佢個演播平台嗰度係同步。 哦，即係上網睇。 系啦， 上網嗰個點播平台有得 就已經有啦。O K， 我諗呢一個就唔係講香港，即係可能唔知咪台灣定邊度啦。即係總之華人區咧就已經買咗。如果唔係都唔會有歌叫做《法醫女王》嘅中文名，有㗎啦，已經有呢個名啦。 咁樣就我覺得香港有得做嘅程度係好高嘅，其實係。 呢套就應該實會做，因為你周圍都有啲 noise 啊，都係啦，咁啊。 你係啊，成完李美，你點都叫助力都夠嘅，其實佢係。 咁呢個就隨住個係咯，個風聲應該點都會有啲會做嘅，好快可能會有配音版啫，係啦，咁啊，咪大家唔好等啦，大家快啲睇啊！有第一集好好睇，好好睇，係啊，即係首先你如果你都睇開下呢啲查案推理，話呢個喺查案推理以上嘅故事啊， 唔似係， 應該係逢星期五做嘅呢套就 係係。即其實佢咧，雖然佢裏邊啲嘢咧， 今日又星期五啦，今日 都星期五嚟啊。佢裏邊啲嘢咧就唔係超常，但係咧，即係但係佢玩啲咧，其實都喺科幻邊緣嘅。你覺得係？即係佢唔係講緊個嗰個原理係科幻，即係話佢個戲劇嗰個設定嗰樣嘢。因為其實你冇呢個機構噶嘛， 組織都唔係 唔現實 嘅，其實 係嚇。係啊係啊係啊雖然佢哋唔會變身， 都係地球防衛隊咁。 係啊，雖然佢哋唔會變身，亦都唔會做下怪嘅飛機出嚟啊。但係其實佢做緊嘅嘢係其實係一個係保護地球喺度。 系，冇错。 你对付嘅唔系怪兽，系一啲喺不明。 系啦，你睇唔到嘅敌人咯，系啊。 啊啊 啊！系啊，即系你可能你病菌又系毒又系，或者啲你制度、政治、国家嗰啲好多嘢咁。 系。 咁几得意嘅，其实吓，即系你睇我冇谂过，即系可以咁玩喎，咁样啊，即系 可以玩到咁样。 系啦，可以玩到咁样，哇，真系劲咧！即系人哋喺一个题材上咧，会不断谂啊，仲有啲咩可以做嘅。 嗯。 所以你話盡 啦，呢個題材其實都發過好多次， 好多啦。 佢都仲可以揾到一啲新嘅角度 啊。係咯，咪厲害咯，即係 下一次成愛情劇。 即係你話成日都係咁呢啲，係你中國人渣，你先係成日都係咁嘅啫。 你預咗佢係咁啊，總之係完全係可以扭上扭嘅條件係。 即係你中國人就間唔中先有一個奇才係嘛，可以喺一啲嘢度變嘢。咁但係其實我日本可能就好多呢啲人咯。或者咁講，你得唔得都試下先啦，唔好成日行舊路啊嘛，係咯。但你中國人就成日行舊路，得唔得㗎？可能其實可能個編劇都想試新嘢，可能個台唔想咯。 係 咯，誒佢求其啊，咪做翻嘅警匪咩，咪算咯咁樣嗰啲咁樣，咁你咪冇得試咯。係啊，咁而家就係可能就係多咗有網呢個渠道咧，咁你先至 TVB 咁，因為都係網劇啫，係咪？咁你咪陀螺的可以玩邊啲咯，係咪？咁你十兄弟其實都係因為係網劇啫嘛，佢話咁咪可以試新嘢咯。咁其實你喺正嗰個台數嗱，當然啦，佢哋講到呢啲咩跨世代，佢覺得已經好新嘢，我覺得唔係咯。 系 啦，系咯，咩新嘢乱嚟？ 我讲多两句先，啱啱嗰套《Unnatural》，咁我讲漏咗另外嗰个女仔啊，阿史川十日子啊， 系边个咧？ 就系喺哥斯拉入面啊，另外嗰个女啊，即系个研究员啊，系啊，就系 佢身边嗰个呢度嗰个另一个同事，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其实系 都系怪 咯，系怪个事系 咁，唔怪得呢套嘢咁特摄片 feel 啊！睇下。 另外嗰个新，即系嗰个新仔啊，新仔嗰个男主角咧，就系之前日剧版《死亡笔记》，佢就系 夜神月 噶啦，同埋之前《东京食种》就系佢做男主角噶啦， 系 ，OK， 系啦，就系佢嚟嘅， 系 就系叫做蛙田正孝啊， 系 啦，系就系佢。 系啦，嗯，系咯，咁所以其实个演出阵都唔弱嘅， 系咯， 做所长嗰个都好多日剧噶， 系，嗯， 之前做《死亡笔记》就系同阿蛙田正孝做两父子啦，佢哋， 哦，佢呢个就系啊，个咩啊？ 系啦，夜神总一郎啊，喺《死亡笔记》嗰度做就 系 做两父子嘅， 都系佢嚟嘅 ，OK， 系啊，都系佢哋两个一齐嘅，系啦，嗯，所以都。是有些明星的，除了石原里美之外， 咁今次啲角色寫得好好多，系咯呢度啲， 嗯， 系咯，即系佢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又唔系净系查件案嘅。咁你一个钟头里边，点解佢可以讲到咁多嘢嘅咧？我都觉得，咦，都好神奇喎、啊！佢交代咗咁多， 非常快，佢啲进度虽然快，但系又唔 乱，又唔乱噶喎，系啊， 好有条理。 即系如果佢拖翻慢少少，呢度就一套戏嚟嘅根本。 系， 即系佢个剧情有足够一套电影咁多嘢嘅，系啊，即系讲个半钟咁啦，可能两个钟啊长一啲，系啊， 个半钟一定得， 绝对可以拍一个个半钟嘅电影，但系佢系一个电视剧一集，系啦，咁好正啊呢套，真系要睇。 如果佢受欢迎嘅剧场版都应该走唔甩嘅，就 系， 即系如果佢受欢迎嘅话，即系佢呢种剧种系好容易有剧场版噶嘛，其实。 都 即系你有单个 佢哋开唔开咯，其实都系佢哋自己嘅啫， 系咯， 佢自己想开咪开咯，不过都唔知啊，系咯， 而家好多時其實係一開始 plan 噶嘛，即係如果有劇場版呢樣嘢。 哦，係啊係啊，好多時都 係咁。即係佢會咧做到咁上下咧，其實佢根本預咗下一集就係套戲啊。 嗯。 係啊，或者調翻轉有啲係有套戲，所以專登拍套劇啊。咁所以你話如果原先冇呢個計劃咧，就難啲嘅。 難啲就唔會即刻有翻。 係唔會即刻有咯，最少係咯，可能都要拖一輪咁樣。咁同埋個劇場版咧，就可能唔係咁關事啦。如果佢原先有，佢會楞落去噶嘛？即係好似嗰條 spec 咁嗰啲，咪楞住嘅。 係，嗰啲就楞住。 係咯，其實佢根本係即係電視楞戲或者戲楞電視啫嘛，佢一定有互動嘅。但如果你話咧，之後至諗嗰啲，咪通常係冇關事咯，即係 好似海員嗰啲，咪冇乜關係咯。 都冇關係啦，即係或者呢個神探雞兩 故事咁。 係啦，神探雞兩咁，你咪另外一個唔關事嘅故仔咁咯，係咯，咁就冇咁有趣嘅呢個係咯。 嗯。 咁呢個似乎暫時就唔覺佢係有， 應該未有個計劃。 係啦係啦，因為都唔知咪得咁樣。咁陶瓷有冇啊？有冇劇場啊？ 好似都冇。 係咯，係咯，都冇啊！咁所以你話就算好受歡迎，又唔代表佢一定會拍到。係啊，所以真係兩睇嘅咋。咁同埋有時又唔係一定要有嘅。 係。 係咯，呢個又係揾錢嘅，係咯，揾錢嘅問題啦。可能佢拍第二季仲過癮咧。同埋有時都唔係嘅，有時啲戲完咪完囉，我都覺得又唔係一定要添實嘅。你如果你有咁強勁嘅班底，有時你再創造另一個世界，另一班人做另一啲嘢，一樣可以好睇嘅，係咪？係囉。咁所以好睇其實係好多方向嘅，唔好似而家成個風氣就係一得呢就碌落。係啦，碌落去呀。 係。 唔完啦，又想唔完啦，咁樣唔係好事嚟嘅，講真。係囉。系啦，咁呢度推薦俾大家啊，呢個 Unnatural 啊，系啦， 系好好睇嘅，真係好好睇嘅。 系啊，咁你中文揾就佢暫時亦做法醫女王， 法醫女王。 系雖然我唔好， 我諗你揾 Unnatural 應該就一定有噶啦，其實 係 係咯， 因為我喺 Google 一打 UN 我一打 UN 已經彈咗 Unnatural 啦，已經。 其實佢有個中文另一個叫法叫做唔知咩不自然死亡研究所啊， 不自然啊叫做。 咪不自然死亡研究所啊，佢成叫做。 我找到有個叫不自然的人。 咁佢就咁譯 unnatural 啊，但佢有另一個名，因為佢叫返佢成個佢嗰個個名係。 同埋真係好名字。我諗真係好 hit 啊，因為你 Google 呢我打 UN 兩個字已經彈咗呢個名 字。係咩？找唔到聯絡我找到呢個。 係啊 ,UN 已經彈 unnatural 啦，第一個彈咗出嚟啦。 o k 我諗係好多人搜尋啊，應該係。 哦，香港未。 是啊， 台灣啊，內地啊， 我香港 Google 搜尋就是這樣啦。 是啦，香港我暫時未見到有什麼 noise。 未有 noise。 現在的新聞很多都是其他地區來的。 嗯，慢慢。 不是香港，香港未，香港都未做。香港現在都不是很看日劇的人。 咁啊係。 是啊，嘥氣啦，即係你一同佢講話有套日劇好睇佢。佢未必會睇嘅，你同佢講到韓劇好睇，真係睇。 即刻一窩蜂啊！真 係。係咯，邊個？我驚佢食完你咩？邊個唔未必過得識啊！真係。你唔好講話其他幾個啊，大佬食完李美都唔識好多，咪食喂木村都唔識嘛，大佬啊，木村都唔識佢食完李美啊，真係。 哇！食李美女王喎，大佬。 冇啦，曬 女王 喎。曬氣，邊個？邊個？ 即係周元。 日本喺邊度？係日本喺邊度？咩地方嚟噶？ 唉， 好，都唔知啊，系就知韩国嘅啫嘛，而家。好，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唔系，我哋怎讲讲嘅啫，介绍多套动画，大家要睇嘅，就 系登 上今季就系咪，系咪算系唯一一套大机人咧？介绍下个名嘅啫， 动画 系啦，叫做咩咧？ 叫达令，话达令唔知乜鬼 吓？达令咩？ 哇！ 佢英文名嘅啫，就咁。 是啊，佢冇中文英名。 你讀出嚟，讀出嚟。我唔係睇咗資料啊。 我要揾下先。Darling in the Fresh 啊，叫做。 Fans 啊。Fresh 係嘛 ？Fans 你讀，你當個 X 讀 S 得嘅啦，係啊。Fans。 Darling in the Fresh。 Darling in the Fresh。咁好怪嘅，咁佢話原來咧，佢哋就叫佢哋呢啲。partner 做 darling 嘅，即係唔知點解嘅，係 真係咁 old school， 即係好耐 好 old school。咁而佢怪就怪在咧，佢嗰個大機人咧係個女仔嚟嘅，個樣係個女仔嚟嘅，真係有人演 嘅。 你睇到劇係佢介紹咧冇咁講，介紹咧等於佢嚟駕駛一隻大機人，但係個底係個女機人嚟嘅，係 係啦，咁就打啲佢哋叫叫龍啊，唔知打打下有冇啲叫底啲嘢，叫雞啊咁啊。咁 第一集就係叫龍啦、 啊。係啦，佢哋話佢哋打呢啲。 同埋呢部嘢基本上又係 MTV 係同步做緊嘅，都係。 啊，又有做。 係，哇，犀利喎！呢套 點播平台都有做緊嘅。 係啦，厲害厲害啊！係啦，咁喺仲即係冇機械人動畫入邊咁啊，叫做今季咪唯一啦。 系， 咁其实啊，讲住先嘅啫，系啦，咁呢个到时即系大家睇下啦，系啦，睇你中唔中，其实有得睇嘅，我睇咗啊，诶，不过唔讲住啦，系啦， 系啦， 系啦，即系我梗系觉得系有一般啦，系啦，即系又系啲，即系其实又系啲 Ava 嘅影子好重嘅嘢嘅，系啊， 系又系第一集咁无啦啦就坐咗上部机嗰啲， 影子好重嘅，因为佢有啲第二啲，例如跟 Buster 啲嘢，有乜都有啲嘅，乜都有啲，系，咁呢个我哋凑埋咪哥斯拉或者即系嗰套咧咩怪兽或星先一齐讲啦，好嘛？ 可以 嗰套就未 系 嗰套未睇到，系嗰套睇埋一齐讲。 哦，哥斯拉，我想讲一讲就系喺17号就会有就做噶啦，其实系 即系大家都可以睇到嘅，不过我哋 大家都 系因为 我哋依家录音嗰阵时就未有啦。 咁你凑埋先讲， 1月17系啦，就会做嘅，系啦。 系啦，咁啊睇下呢一套 Darling 先，系啦，睇埋哥斯拉先。 啊 Darling 啦，系啦。 唔系咁要睇啊，要睇嘅，因为你机械人动画有几多啊，系咪咁？ 系一季都冇。 咁佢个制作又唔系渣嘅，我只不过话佢即系有啲有好重 Ava 影子啫。 即系嗰个剧本结构又系，即系又系嗰啲嘢啫。你 嗯，冇错冇错，即系佢拆咗佢骨，但系冚翻埋变翻又系差唔多咁咯。 系。 即其實你拆完骨拆翻埋可以完全變咗第二樣嘢噶嘛？即其實 Ava 本身咪將含卵出嚟拆骨變出嚟噶嘛？佢拆完完全唔認得阿媽都唔認得係咪？但係佢呢套阿媽認得，阿爸認得，係啊，人人都認得，即係咁咯，係咯。拆完冚翻都係嗰個差唔多嗰個樣咁咯，佢係係咯，係咯，即係佢冇砌咗第二個樣出嚟咯，係咯。 佢冇自己嘅特色嘅，其實呢一個真係 少啲， 呢個係爭啲。 佢好多嘢都仲系好重複翻 Ava。 啊，部機又話啲人話似人學美少年啊嘛。 係。 都 係㗎。但係呢個係呢個女性版本嘅人學美少年。 係 咯。女性版本嘅就 都係㗎，都係㗎。 因為佢唔止一部機嘅，佢有好多部機嘅，但係部部都係女性化嘅，其實啲機體係。 你有冇見過啲造型啊？我因為我就係第一集啫，係啊。 有唔係佢 有 啲設定出 嚟。有設定出咗哦， 即 係 有 個女人嚟。 而家呢部係紅白色啊嘛。 係啊。 嗰部就藍白色啊，有白色都係 差唔多嘅。 都係差唔多，但唔同嘅，但係都係女性嘅體態嚟嘅。 哦。係 啦。我諗佢女性主導嘅，佢駕駛嗰陣時個每一個，因為佢有幾 team 人嘅，即係幾對 partner 噶嘛。 係啊，佢一定係一男一女揸嘅。 唔係淨係得，咁其他全部都係女性咁嘅樣嘅啲機體係。 嗯， 係。 嗯， 係啦，佢有啲設定資料出咗嚟嘅，其實都。 嗯。哦，咁其實 Ava 佢話其實 Ava 機係女人嚟㗎嘛。 咁佢呢個直接將個女性形態就擺咗落去個機設度。 我就覺得佢似嗰啲乜鬼话？即系呢个五星文宇咧，佢后屘咪玩到变咗啲女人机嘅。 哦，系 咯， 系系。 即系荣夜湖后屘再有另一套叫做唔知咩花之师女咯，定咩鬼嘢话？ 系。 你记唔记得？仲有套咁嘅嘢？你我觉得佢 似咁嘅嘢。五色物语都有好多女性机体嘅。 唔系，但系嗰套花师佢就真系女人机嚟。 全部女性。 佢有性别嘅成功系真系。 嗯， 即系唔系个样啊，咁我就觉得佢有啲抄呢样嘢嘅， 系， 咁 anyway 啦，咁算啦，佢抄埋好多嘢，佢抄咗好多嘢嘅，系，咁啊到时讲啊，而家唔讲啦，就介绍大家有就大家睇咗先， 系啦，可以睇咗先，因为香港都睇到，好容易睇嘅啫，真系， 冇错，系啦，好，咁仲有冇？ 好啊， 冇，咁系咪讲下有咩戏啊？ 系啦，讲下下个礼拜有咩戏做啦。就头先讲嗰套缩水人间，下个礼拜大家就调教好个心情就可以睇下啦。 系啦，系啦。 系，仲有套真系唔知会唔会如期做嘅电流战争。 嗯， 系啊，呢啲又系听完先。 画头都未见过咁滞。 系啦， 另外有套肯定一定会做噶啦，就系迷宫死亡解药。 系。是不是最后一集呢？ 你又电视广告都买 了。就是最后一集啊，第三部。是啦。 吓 ，O K， 即系 小说就小说就有个外传，不过我唔知佢拍唔拍。 喂，你好多人惊噶嘛？佢哋可以将一部小说又拆做三部啊、四部咁噶嘛？即系到咗完美嘅咧。唔系，所以嗰时仲话呢个系列好似话拍唔到呢集添啊。咁佢有得拍就应该完咗佢啦，系嘛？ 系照计就我谂都完嘅啦啩。 唔知，但系今集有好似又话有机会翻翻个迷宫，咁啊好啲系嘛？ 嗯， 因为之前走咗出嚟咁。 因为第二集就几失望下。 完全冇迷宫系啦。 啊，几失望下嘅。 系啦。 咁就下个礼拜差唔多系咁。咁但系2月1号咧、哦、有套一定要注意嘅就系嗰套《亡灵水》，就2月1号做，系呢套一定要睇。 咁我下次同大家讲啦。 你都会讲噶。 睇啊，睇咗啊，我哋都系咯。 系。 好好睇，好好睇。讲 过下啦，吓。 好好睇，系即系无论你中意诶呢个 Hellboy 啊， 嗯， 定系中意无面超人，你都会觉得好睇嘅呢套。 系。无论你中意亚马逊定又好，定系真无面超人都好。都要睇 啊！佢系新亚马逊啊，呢个系 系好过亚马逊奥咩咩嗰个嗰、那个剧版啊，嗰啲新版呢、 哦 這个仲似亚马逊 呢个系新亚马逊啊，系啦，佢真系个背鳍真系会喐噶喎，呢、這个 系喐下喐下， 因为喐下喎，佢真系有大切断喎，最尾绝招 系啊，最尾大 真系出大切断喎，系咯，系咯，真系咁喎，真系一嘢切开 啦。下个礼拜就会同大家讲 吓，系啦。冇错。 二月一号突然之间我又见到有套系阿雷神做嘅，叫《十二壮士》嘅。 系 呢套。 系 呢套。 九一一之后嘅。 系。 一个特遣部队嘅故事。 但系就冇唔系科幻嘅，即系军 科幻，应该军事嘅。 军事系。 都系会二月一号做嘅。 系。嗯。 咁样二月一号咧，就仲有套叫《犯罪都市》。就韓國片、 哦、 就如果大家仲係好鍾意嗰個《屍殺列車》嗰個大隻佬呢，咁就要睇下呢套啦，因為由佢做主角嘅。 哦，咁樣 啊，馬東石啊，係啦， 有冇遊魂啊？個靚妹出嚟客串啦，而家 咁啊，唔知有冇靚妹喎、 啊。我覺得佢而家好似有乜串連喎、啊，佢哋啊。 係啊，都唔出奇，係啦。 即係與其話《與神同行》係為咗令嗰、那個即係個雪荒地獄嗰、那個即係嗰個、嗯、即係嗰個炎黃。恐怖啲啊！即系佢话专登揾个细路女做会恐怖啲喎。 细路女做就 我觉得佢系考虑紧塞个《尸杀列车》里嘅星对赌气嘅雕兽 嗰啲啊，又得多个咁落去。 系咯，系咯，因为太你一睇好明显嘅，好专登嘅。 系。 好专登塞啲《尸杀列车》入来嘅，系啊。 系。嗯，系咯，咁样佢摆到明系噶啦，其实谂住即叫做能力又高啲啦，咁样。 系啊，因为佢系客串啫嘛，佢又唔系出得耐，系咪先？又多个星可以 sell， 系咪？ 出啊，大只佬， 系咯，系咯。咁呢套担正啊，睇下点啦，系啦，咁 系啦，唔知啊，呢套就 都系中意嘅，睇完之后列车就系啦。 系好多人中意呢个大只佬噶，而家见到佢就好开心。 佢哋而家咪话系争嗰个男主角唔见咗啫嘛，嗰个咩啊？ 啊，孔刘啊， 孔刘啊，系系啦。 突然之间又都唔出奇，跟住又喺下一集嘅彩蛋出现咯，孔刘。 即系《尸杀列车二》有佢啊，唔系呢个《与神同行二》有佢啊，《与 神二》嘅单佢出现咁啊，《与神同行 三》系要出齐先《尸杀列车》啲人啊， 好齐一套啊嘛呢啲， 有出丧尸咯，杨烁声地狱系， 出埋大肚婆啊嘛， 系出 大肚婆啊，好啲， 佢都扮牛仔扮牛妹啊。 系啦， 啊棒球仔棒妹都好睇啊， 系咯，咪出埋嗰个衰人啊，突然间车啲人齐晒啊， 系啦， 最屘系咪坐尸杀列车冲翻出嚟喺地狱系嘛，出咁多丧尸啊 ，make sense 啊， 系啊， 系咯， 咁 一出大门全部都变晒丧尸啦，系嘛，仲唔系？ 系 ，OK， 好，好啊，咁啊，大家睇下 ，OK， 好， 系啦， 系啦，咁啊，差唔多啊，系嘛。 诶，差唔多啦，跟住就过年嗰啲啊，又系嗰啲即系黑炮啊，诸如此类嗰扎啦，跟住严重都系，系啦， 冇啦，系啦，嗱，咁我哋出街嗰阵应该都星期日嘅招嘅，如果大家听得切，就记得嚟我哋嗰个活动啊， 反对，系啦，嗰个游戏啊，我哋主题系， 系啦系啦，大家快啲嚟啊，三点啊，呢个嘅信号，系好， 系啦，我睇翻群组度可以报名嘅， 好嘅， 系 ，O K， 喂，有冇啦，有补充？ 冇啊， 冇啊，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啊，去我哋嘅群组啊，睇下啦，系咯，好多大家嘅回应啊，同埋一啲补充翻啲资料讲，咁就啲嘢都有嘅，系啦， 好， 好，咁同埋大家记得咧，去呢个Record 先同花生台听我哋啊，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